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3月1号在首尔举行第1272次周三集会，表示要求有关日军性奴问题的协议无效和性奴问题的彻底解决。集会上发言者表示谴责说，朴槿惠对日本有关拆除性奴少女像的要求表示同意，并策划抹掉性奴问题。另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守护少女像釜山市民行动2月28号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外交部长官下台，因为他强迫拆除性奴少女像。